第三十集，训狗二。 侍卫们脸色怒火重重，压着薛远力道加重。薛远一声不吭，只是偶尔看着周围四个侍卫的眼神阴沉的吓人。顾元白脸色不好地看着他道：“ 放开他。” 四个侍卫不情愿地放开了薛远。薛远在水中站直，浴池中的水也只到他的胯部。他揉着手腕，露出一个獠牙阴恻的笑容来。 哼，圣上，臣伺候着您泡拳。 滚吧，去外头跪着，给朕的一池泉水赔罪。 他被埋在池子里，好几次都喘不上来气了，结果还要跟这个池子赔罪。薛远抬步走出池子，跟着侍卫们一起往外走去。这座殿是皇上泡温泉用的，当然不止一个泉池。快要走出这道门时，薛远趁着拐角的间隙余光一瞥，就看到小皇帝起身往另一处走的画面。地上的水渍跟了小皇帝一路，小皇帝还是赤脚，玉一般的脚比地上的白玉料还要干净。 小皇帝身体这么病弱，又是薄衣又是赤脚，会不会生了病？人哪能这么弱呢？ 等顾元白从殿中出来之后，他已经换上了一身干净整洁的礼衣，其他的衣服被各位宫侍拿在手里，等他出了殿就一一为他穿上，宫女为他拭去发上的水珠。 圣上，新科进士已经快完关了，街上热闹得很呢。 今日是新科进士们的好日子，金榜题名，开心是应该的。 朝廷每次会试后都会花很多的钱，就是为了给新科进士一个梦一般的金榜题名日。朝廷越是弄得场面大名声响，天下读书人就会越向往科举。顾元白对这种场面乐见其成。 过两年武举来临时，到时候会更热闹。 大横朝的武举是五年一次，选拔的武举生同新科进士有着同样的待遇。武举出来的学子并不单单只是考个人的军技能力和体力，还需要熟读兵书，熟识不同的地理形势，还需要考沙盘攻推、安营扎寨、占道粮食、奇袭攻防等各种问题。朝廷现在想要有什么大动作，还是会被国库限制，但最好的粮草银钱都紧着大横的士兵。步兵粗粮加干饼，顿顿都能饱腹，重步兵和骑兵偶尔还能吃到荤腥。但这样还不够，要想让大横的士兵个个孔武有力、高大健壮，需要的肉食和水果也必须要补充得上。这个冬天，顾元白原本是打算趁着边关游牧民族缺粮少油的时候开放边关户市，去打通少数民族中养牛马的流通渠道，用低价的银钱买下好畜生，然后一部分高价贩卖到大横富庶之地，一部分留作军饷养兵养马，给他们加一加油荤。但他的一个风寒却生生地将这个冬日给拖了下去，只能等待下一个机会。顾元白看重兵，愿意花钱养兵，大横的士兵当然也知道。这个冬日还未到，秋中就有圣上发下来的冬衣，饷银从来不曾拖欠，按月分饷，士兵主动去领，必定将饷银分到每一个人手里。军中设有监管处，以防有人囊中吞私或者欺压兵人。分发饷银的时候，高层将领无论风雨都要亲自坐镇。安插在军中的监察处的人也很上道，他们早就将顾元白的洗脑教育深深刻在了脑子里，并毫不松懈地同周围的军友安利着圣上的一片厚待士兵之心。光发饷银这回事儿，虽然顾元白不能现身在一旁，但是士兵们心里记着的、嘴里念叨的都是圣上仁德。他们觉得自己是为圣上打仗，而不是为了将军打仗。不管那些将军都尉怎么想，反正监察处的人都为此感到骄傲和斗志满满。就因为圣上优待他们，他们才更有干劲儿。宫中的禁军也是勤勤恳恳，半分不敢松懈。上次处置了几个被李焕忽悠住的禁军时，宫里的兵比顾元白还要生气。 薛远不是第一次进宫，但还是第一次和宫中的侍卫们近距离接触。他们一走到殿外，那些侍卫们就用沉沉的目光瞪着他，似乎恨不得就地杀了薛远，比护主的狗还要夸张。张旭侍卫长冷声道： 薛公子既然进了宫，成了圣上的守卫，那就要以圣上为主，圣上的想法就是我等的目标，圣上的命令就是我等存在的意义。 薛远一身湿透，湿透了的侍卫服紧贴着他强健有力的身躯，他的肌肉中积蓄的力量不输这些侍卫，整个人好像蓄势待发的野狼，寻找着暴起的机会。 张大人说的是，臣也是在关心圣上的身子。 张旭侍卫并不知道他们在进殿之前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明显不信薛远此刻的言论，他冷哼了一声： 最好是这样。 张旭身旁的侍卫们看着薛远的目光不善，但谁都没有率先出言。薛远找了一处地方跪下，将散乱的发束重新固正，等身上的衣物都快被太阳给晒干了之后，殿中终于传出了响动。薛远回头一看，就看到小皇帝面色微微红润，比起先前的苍白，现在倒是显得健康多了。薛远头一低，小皇帝脚上明黄色的龙靴已然不在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双月牙白色绣有龙纹的长靴，想必先前他碰过的那双以后定是见不到了。皇帝用的个个都是顶好的物件，若是发上有水，水珠不沾衣，立刻就能从衣物上跟珠子一样滑落。顾元白一边走一边同身边的小太监说话，田福生被他赶去休息，现在身边随侍的是田福生的小徒弟。 等朕中午睡觉时，你却将吏部尚书同参知政事召来，命他们一个时辰之后与宣政殿见朕。 是。 小太监细细记下，欲言又止道： 圣上，您还未用膳。 朕不饿。 顾元白眉头一皱，想了想自己的胃，还是叹了一口气妥协： 传膳吧，让御膳房少做几样，做些清淡养胃的，不用多费心思。 是。 说是不用多费心思，但近日来圣上用的膳食越来越少，御膳房的众多大厨都已经心生忐忑，焦虑的恨不得拿出平生武艺，根本不敢不用心。圣上要吃清淡的东西，等最后上桌时，顾元白就看到了一道肤如凝脂的白玉豆腐。白玉豆腐温温热热，没有半丝划痕，真的如同玉做的一般，上面撒满了米粉和汤料，勺子一挖，入口即化。除了白玉豆腐，御膳房还上了小巧玲珑的饺子，一口咬下，鲜汁在嘴里迸发，皮薄的几乎就像是透明的了。醋碟放在一旁，这个饺子的大小即便是孩童也能一口一个。顾元白吃着吃着还吃了不少，周围服侍他的宫侍面上都带着欣喜的笑。薛远毕竟是薛将军之子，他同张旭一样都随侍在顾元白的两旁，此刻他们就站在殿中看着圣上在用着膳食。张旭默默看了一会儿，脸上不由有了点克制的笑意。待用完膳后，顾元白被伺候着洗净了手，漱了口，进入内殿小憩。殿中门窗紧闭，昏昏沉沉，身体因为泡泉而极其懒散，没有多久顾元白就彻底陷入了睡眠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